2月8日星期四，骚动音乐提提你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同一时间，今日我哋6点将会有嘉宾出现。 冇错，今日我哋嘅嘉宾将会有坤哥吴业坤啊，亦都带嚟佢嘅新碟啦，《乐佳呢》啦。咁啊，即系终于翻到嚟， 系太太 啊，太太姨妈， 乐佳呢系复佢嗰句， 系复佢嗰句，系啦系啦，太太姨妈系嗰只碟，我成日捞乱呢两句。 乐佳呢先至系复佢嗰句，太太姨妈就话翻嚟啦。 因为即系自从即系成为咗呢个人夫之后啊，咁啊经常翻到屋企都会讲呢一句太太姨妈，咁亦都想同大家即系好多香港等佢好耐嘅一啲乐迷讲啊，即系我翻嚟啦， 咁样翻嚟就出歌啦，大家可以听到佢嘅新专辑啦、新 EP 啦，亦都有新歌啲咁多，亦都会讲到嘅。 系冇错，咁啊转头6点咧就会听到啊坤哥嘅出现噶啦，咁啊先想问一个问题。你做乜今日成个恶霸咁样？ 恶霸， 恶霸， 一条鳄鱼个恶，恶霸系一个中文字，可以写到 好恶嘅巴打咁。 系我冇啊，要做嘢，系夜晚做嘢，咁跟住就所以就拣咗一啲衫，咁啊又你又左拣右拣， 扮晒靓仔咁样啦，而家 冇计啦， 抛离得我越嚟越远啦。 唔系你都靓仔啊，你都今日都着衫都啊， 好普通。 有时啲即系熟啲嘅嘉宾啊，或者一啲宣传员成日都会讲嘅，即系讲我哋哇，今日着得咁靓仔啊，系咪我哋去拣衫嘅时候会按住嗰一日即系请咩嘉宾做咩访问咧而着嘅？ 系好容易会而家有时做嘢会好容易令人误会嘅，因为即系可能我即系真系人靠衣装系真嘅。以前细个唔觉得呢样嘢系一个咁重要嘅事情吓，咁啊，跟住大大下你发现原来有时工作大家都真係会留意到啊，你今日着成点喎，今日係可能即同你嘅衣着睇到你今日嘅心情或者你嘅情绪囉。 係啊， 今日你嘅情绪一定好啦。 即衫呢样有得讲，因为以前呢我哋俾人感觉反差大系在于，因为我哋嗰、那个衣着上面嘅极端都比较之劲嘅。 係。 即如果平常嘅话呢，即我哋嗰条，如果你当系一条线喺度发心电图，我哋上落上落上落。 上落嗰个波幅仲好大。 係啦，即有时可能嗰期忙啦，或者真係好多嘢就出门口，你唔会花咁多时间去处理嘅话呢，咁呢就会真係好 casual 啲嘅。但有时你知而家啲节日气氛浓烈啦，又或者可能嗰晚有啲人食饭啦，或者嗰晚可能去睇 show 啊等等，就会预少时间呢去着得好睇少少呢， 重视返啲。 係啦，跟住个衣着上面呢又会夸张啲，就会即係好睇啲，同平时好唔同。即当然个比例上面一定唔系50-50㗎啦，即 係 着得 formal 少少好睇啲，或者有心思啲， 系 30%70% 嘅时候咧，就系 即系懒嘅时候，有时够胆死连须都唔剃，就咁翻工见人咁。 其实呢一个衣着上面嘅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嚟嘅，因为我好记得咧入电台嘅时候，好早期咧唔系入之前参加比赛啦，啲前辈即系都会分享咯。其中一样嘢咧就 系 讲衣着呢件事， 哦、 我唔记得边个讲噶啦。 系 佢讲嗰样嘢就系话每无时无刻咧都要准备自己嗰个状态， 系同意， 系啦，即系精神面貌系一样啦，即系好似运动员成日讲嘅精神面貌啦，跟住谈吐嗰啲就不在话下啦，而衣着都系你嗰日翻工嘅造型，因为其实你每一日翻工，你唔知道特别电台我哋呢个地方每一日好多人，即系除咗我哋节目会遇到嘅嘉宾啊，等等仲有其他人啊，你唔会知道遇到咩人嘅， 系， 所以就系话无时无刻都要进入一个准备状态，因为你唔会知啊。机会几时到，而成日都讲机会留俾有准备嘅人，所以你每一日嘅衣着咧，其实就系一种准备。 冇错，所以咧即将嚟紧喺呢个2月24日啊，我哋会有呢个流动 live 咧，我哋就会以一个点样未谂啊？你谂咗未啊？ 未，我都话红色啊嘛，要 一个恶霸 feel 嘅造型去 dress code 咯，我哋即系 dress 红色咯，即系红当当啲咁咯。但系真系实际点啊？未谂。 今年我阿妈都叫我着多啲红色。 系咩？点解？因为帮你睇嗰啲 望下咯，即系开心啲咁样咯。你知老人家系咁啊嘛，即系佢会想你啊，你着啲 尊重少少啊， 冲一冲旺个人啦、啊。咁样可能佢有时见我着啲衫比较素色啲，佢觉得我个人死气沉沉啲咁样， 即系精神啲啊， 精神啲嘅 系啊。 所以我已经买定咗成套红色，由内到外，由上至下 系。 迟啲着俾你睇。 上中下路都真係毫無破綻嗰種，係 啦，毫無破綻嘅咁樣。 係啊，即係衣著呢一嘢，即係頭先講嗰樣就係、是。即以前一路計落嚟都係咁樣講嘅，即係點樣去準備自己。咁以前咧都唔係好明白嘅，但慢慢咧，我開始理解多咗。而理解多咗嘅原因好簡單，因為我哋做人嘢咧就係會都係用一把尺去睇人㗎啦。係係啦，當你睇得多嘅時候，發現係咁，其實翻返去自己身上，人哋都係會咁樣去用 judge 呢個字好似好過分啦，即係會咁樣去 睇啦。 系啦，即系你去第一次见认识新朋友嘅时候，即系你第一眼 first impression， 讲嘢啊、外貌啊、发型啊、衣着啊等等咁样，咁我都觉得有时见到啲哦，啲人着衫好靓，其实你又系真系觉得啊，佢即系个着衫靓唔一定要着得贵啊，或者名贵或者浮夸，唔系喎，即系嗰个配搭有冇品味啊，系有冇 好重要嘅。反而我而家人越大咧，越重视一啲喺即系嗰个整体嘅配搭上，我好重视啲细眉细眼嘅事情。即系可能例如以前细个咧就好简单嘅啫嘛，总之你件褛够好睇， 够暖啊，唔好冻亲啊， 系啦，你只鞋够好睇，总之你身上边有一啲好明显嘅物品，有啲 item 系好抢眼嘅，咁就觉得啊好型啦，再出街咁样。但系而家人大大下咧，我就反而系会着眼喺一啲细眉细眼嘅位置上，即系因为会好感觉到嗰个人对一啲细节嘅要求系点。例如我一定会戴戒指啦，结咗婚之后， 要俾人见到啊， 系啦，要俾人见到，同埋可能一啲袖口钮啊，各方面，即系当然有时你喺公司唔会见到咁浮夸啦，即系但系可能有时。以前會有啲可能一啲好簡單嘅配襯嘅單品，就係、是、一啲頸巾 scarf 啊，嗰啲好細眉細眼，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啊，我總之圍繞住呢樣嘢去設計我今日嘅造型啦。咁但係反而有時候我覺得有呢啲少少地嘅物品咧，去裝飾一下自己啦。咁講啦，就係、是、即個人望落係會醒神啲嘅。咁大家。即係可能嚟緊新年拜年嘅時候，可能有少少呢一啲細眉細眼嘅嘢擺上身，可能又望落去個人 sharp 性啲嘅噃咁樣。 係啊，因為同埋呢個係一個 character， 即係你展現自己性格。因為呢個可以咧，即係同即係做呢個行業有時都有關係嘅。即係呢個行業經常大家都會講，哇！即係表面光鮮，成日講表面光鮮，即係你 表面都唔光鮮。 唔係我哋啦，即係講歌手啊、表演者啦，係啦。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啊，有時要出一個 event， 屋企打開個衣櫃，有咩衫可以揀咧？啊，見啲人或者啱嘅場合嘅唔多。然后你每次为咗一个活动、一个演出买一套衫，有冇可能？因为真系好贵啦。借衫亦都唔系咁容易可以借得到，或者借到啱啦。咁其实系好难嘅一件事。所以有一啲识一啲玩音乐嘅朋友，间唔中要演出咧，佢嗰时讲呢样嘢之后，我都记住咗佢话。所以咧，为咗减省呢啲成本咧，其实最紧要自己识得学衬衫。 嗯，系啦，同意。 只要佢个心法就系唔需要真系啲嘢好贵，但系你只要睇出嚟。贵就得噶啦，系两样嘢嚟嘅，睇出嚟嗰个配搭，唔好太寒酸啊， 有心思， 有心思，可以睇出嚟贵，但唔一定要买得贵。咁样嘅话咧，起码我自己去表演嘅时候，我企出嚟，我知道咩做咩 style 啱自己啦，系啦，咁样系可以减省好多成本啦，系同埋你好 fit 到你个 character， 同埋男仔咯，我觉得男仔最有一样嘢好嘅就系即系学头先你话斋，有时买嘢唔一定要买好贵嘅，咁我自己重视咧就系其实啲质料只要舒服靓咧，睇出嚟企理咧，个人就自然系精神嘅，所以而家反而买衫咧。睇我通常都係會先揀嗰個質料先咯，即係啲 cutting 當然就即係都好重要啦。但係你個質料唔舒服咧，你著上身其實你個人自己都冇乜 好自信啊， 係冇乜自信嘅，呢個好緊要。所以而家揀衫係質料係好緊要，但係同都係嗰句，唔一定係貴嘅嘢先有一個好嘅品質咯。有時會係 因為每次一做嘢，你揾衫打開個衣櫃，哎呀呢件又好似唔係好見啲人，呢件咧好似太過出街咁樣，咁就每一次都好煩惱啦。但係你每一次先至買，又唔知買唔買得切啦。咁所以開始有陣時行開街見到，咦呢件衫好似幾有機會用得着，咁你就開始會諗啦。哦，屋企有啲咩衣櫃嘅衫咧可以襯得到咩場合？即係最緊要係諗你會有啲咩場合需要一啲咩嘅衫咯。咁樣 即我舉個例，譬如可能喺商場入面做 event MC 咁樣，咁嗰套衫你又唔使成套正裝嘅西裝出現，咁但係可能又唔好太過 casual，即係你冇理由就咁一件衞衣咁樣。咁當然呢個係一個 in general 嘅場合啦，咁你可能有啲特別嘅 event 或者特別主題領計啦，咁你就望住去行街嘅時候，有時行街都要。真系唔系就系普通行街，你都要谂住做嘢。呢一套衫 ，OK， 咁样其实得唔得咧？屋企边对鞋可以衬得到咧？尽量系可以买一样嘢翻去咧，屋企有嘢配搭到，而唔系要特登重新买成 set 嘅。 连行街都系工作嘅一部分， 系啊， 真犀利啊！ 所以好想行街，咁一系直接去睇 figure。 所以你今年系新年已经做好呢个准备，有套战衣噶啦，系嘛？ 未啊， 未啊， 未啊，未谂到。 快啲，快啲啦！仲有唔系好多时间嘅啊，仲有两日时间，你就要见人噶啦。你知你呢几日几忙噶啦，系咪先？ 即 系 忙啊！ 每日都有一啲嘅工作在身，所以最紧要就系而家已经好谂定啦。即系可能到底新年嘅时候醒醒神神，尤其咧，即系今年可能会见翻好多亲朋戚友咧。即系早几年可能少啲见面的话。即系醒神啲咁样去见下人咧，咁啲亲朋戚友唔会咁担心你啊。有时即系见到咧，我试过噶，真系有一年新年真系你知噶啦，即系会瞓得晏咗，唔系好知醒噶嘛。咁但系又赶住出去拜年，咁跟住然后有一年试过啲亲朋戚友见到我着得咁简单，唔系寒酸啦，我用简单去形容啦。 因为咁系唔好景啊？ 点啊？你呢排冇乜嘢啊嘛？工作嗰边搞得掂啊？系嘛？冇你有啲咩你出声同我讲。跟住我心谂，其实我瞓晏咗少少啫，你唔使拉到咁远啊，都咁样咯。 同埋我觉得咧，当你开始会留意一啲呢啲叫做配搭啊衫嘅嘢嘅时候，你就会。睇即系我举个例，譬如可能睇别人嘅时候，睇人哋着衫，你去睇，譬如睇个 concert 咁样，有时好多样嘢睇啦。表演者衫都系有心思啊嘛，你会识得去睇咯，会识得睇多少少，或者你都会有自己嘅喜好啦。因为其实 styling 呢一样嘢咧，喺音乐上面，我觉得系扮演好紧要嘅角色，即系你 MV 嘅 styling 啦，一个出嚟。我呢首歌个 cover art 嘅 styling 第一个印象俾人感觉系一个点样感觉咧 ？warm 啲啊 ，cool 啲啊，定点嘅咧？ 系啊，即系你 concert 系啦，个 styling 又系点咧？可能你做一张 album， 成件事你个气氛同你个主题个 styling 系点样衬咧？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有阵时会忽略咗嘅，因为你觉得睇得好舒服，嗰阵时好顺眼，好啱数，你就会咁就跳開咗，就直接睇第二啲嘢啦嘛。 但有時如果嗰個配搭咧一唔啱咧，即係例如可能我去睇一個 jazz 嘅 show 咁樣先算啦。突然可能啲表演者著得好 hip hop 嘅咁你覺得咦點解會係咁樣嘅咧？好似有種講唔出嘅即係 違和 違和感喺度，係啦，冇錯。 係啊，所以新年大家就買一啲新衫扮下靚咁樣啦。 最緊要咩啊？買褲啊！新年要買褲。 哇，好嘢！唔使好做我咁樣嘅，即係我諗大家都冇錯咁，即係行街就好似做嘢咁。但係著得靚，大家都想啦。你都想新一年個人靚啲係咪？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大众接受。相会或聚句语听候，初初所作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饮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要奖品多奖意，上爆台双生子，三鬼急得睇开，同情睇睇。 Twins 嘅双喜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表示，去年全年收到超过22万宗各项人才入境计划申请，有大约13万5千宗获批，大约9万个获批签证人士已经抵港。其中高才通计划申请有62800多宗，近5万宗获批。而今年1月高才通计划收到近4800宗申请，超过4700宗获批。另外，入境處正係研究喺重建後嘅皇崗口岸一地兩檢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嘅通關模式。處長郭俊峰話：新皇崗口岸仍然喺度建造，預計建成同埋運作之後，可以採用一地兩檢模式，預計出年年底可以推行。港鐵將會喺今個月24號星期六推出感謝日。以半價車費優惠乘客，適逢元宵節，為了配合因應優惠的額外乘客量，當日多條線路合共增加大約370班車。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國等五眼聯盟國家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對中國抹黑攻擊。五眼聯盟網絡安全機構聯合發布網絡安全警告，說受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潛入多個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網絡，中國正是為發動破壞性網絡攻擊做準備。汪文斌說，五眼聯盟一再抹黑中國，無非是為了掩蓋五眼聯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情報組織，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帝國的基本事實。他說，中方四年前就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呼籲各國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如果五眼聯盟真的想要維護網絡安全，歡迎他們加入倡議。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4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现时咧，元朗公路去元朗近住富泰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咧都几长噶啦，车龙系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扫管笏，亦都影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系挤塞，车龙系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盘苑。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是车多，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去到泥围。咁为咗配合维园嘅年宵市场，直至到听日嘅凌晨三点钟，部分兴发街、琉璃街、电器道、告士打道、洛克道、谢斐道以及百德新街、基利佐治街、唐街、嘉陵街、京士顿街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而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出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生 命救援生命，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那个细路就系我。原来青山一直揾嗰个细路就系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咗，原来展青山一直揾紧嘅细路就系自己。但系事情原来并非佢想象中咁简单。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Hello， 过年了，我想你实准备了好多好东西啦。 是啊，健威，嗱，呢包你的。 哇，咁正嘅咩嚟噶？哇，糖莲藕、糖冬瓜、糖莲子，呢啲嘢买少见少噶。 是啊，想知点解我送呢样嘢俾你？听住大年初一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Hello， 洪健威，同你拜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会唔会听得出佢呢一首歌嘅灵感系嚟自边一套电影呢？嘅灵感咧系源自电影《幻海奇缘》当中嘅一段配乐，同埋情节中女主角见到剪刀手 Edward 为自己做嘅冰雕，继而令 Edgar 想将呢一种佢认为浪漫又诡异嘅感觉融合喺作品当中。作曲 Edgar， 填词许宏毅，编曲 Edgar 舒文，监制舒文。星期连升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Why You Edga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佢只新碟啊，好靓喎！ 唔单止靓啊，里边包含嘅意思亦都好深远嘅。Edgar 推出咗 Edgar 呢张专辑，其中一个嘅包装方法就系用一啲洗水牛仔裤，除咗靓之外，亦都代表住佢过去十年点样经历过唔同嘅洗水、唔同嘅阶段，有今日嘅佢。第一张专辑嘅时候叫做 Edgar。经历完咁长嘅时间之后，翻返去嘅本名 Agatha 嗰度。 I don't care， 静默如蛀虫在咬，声带又沾血索带，等理解。I don't know why， 我为唇舌难大嗌，挨紧也不要抱紧。Why can you try？ 现在是他透过音乐更加够胆讲之前不够胆讲的一些信息。刚刚听过有 Eka 新歌叫做 Why You。成日呢样有得意就係当你去到某个时间点呢，好自然又会望返转头想搵返最初嘅自己。 又再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去怕张。谁话撇下幻想之舒适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黄或雨不解。像要撑出小岛，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想输到。常期望简单点，不要太深奥，容许青葱美好，悠然在故事里画出当天涯，初心小岛。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苦恼。 年纪不算好大，但是经历了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现在也去到大度读书之后呢，也都令到他挺有体会。刚刚听过有 Chantel 派台歌，今天叫做初心小岛。接下来这位朋友这首歌大点 Dreamy，和自己 inner child 对话歌。 What would I have done to see you? What if I done? Would I have done to see you? What if I done? Seeing to your heart, holding hands and night.Side by side, ooh, I 听完啱啱一段，就好似自己抱住自己一样，自己暗自己去睡觉，呵护住内心的自己。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沙，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一首 Claudia 的 Energy 之后，啱啱呢一首咧由 Jay Feng featuring 阿 Marv 嘅 All That I Want。好多时候就每日冲啊，每日翻工做嘢。 当一天光各各斗法军将铁棍钢制升起定， 唔记得自己为咩而冲。 当一向中各各武杀歌声军战钢制清楚定，一味地明。变做个镜，当一天一个个眼分的壳，壳分啡都分晶。请按键按，请个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星冠一刻见你，做个结算你，算尽某个数字。 Eagle Chan 嘅 No Say。職場上面有啲同事有啲脾氣等等，其實大家都係咪想有人愛？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等，不够资格共晚餐。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于体贴任我拣。 你最不会装粉 ，Come on， 你最不要装粉。 如果有反应，或许早心痛。快快乐断，最近你未够笨。 我一时酸吧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 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本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今天一个浪漫略等的恋爱，该怎样抛弃？换了旧被单，哭到入睡，便争一口气。我着上四寸高踭，今晚没掉你。 我冇嘢要同佢哋讲。 有反应或许早心疼， 快快乐断，最近你未够吧？ 我有时酸吧 ，shut up， 你有讲过笑话，有心跳就应该分散。You talk about nonsense, I may have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 U S C, you fool him,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揾不得志。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换本，大方讲一句，十分不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没有一半， 世一都可以取消资格。 嘅今晚抹掉你。 时节个人咧就要装身扮靓，屋企都要扮靓噶。好多人咧就会摆盆花喺屋企布置一下。究竟盆花点样可以襟摆啲咧？ 睇下你本身你买花翻嚟咧，嗰只脚啲桃花啊、梅花枝嗰啲咧系木质嘅。咁嗰啲咧其实我哋剪脚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攞个锤仔揼烂佢只脚嘅，咁先插落水，咁会好啲嘅，因为佢个吸水性会好啲、哦。 新年究竟可以点样扮靓啲？记住大年初一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渐冻人症患者需要长期照顾，生活面对各种困难。有病人自助组织一直与一班渐冻人症患者同行，希望令他们活得更好。现行的支援服务怎样可以更有效帮到渐冻人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渐冻的未来》，今晚7点35分，港台电视31。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metimes.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咧真系有头家噶啦！ 见到佢咁幸福，我都非常之安慰啊！所以送呢一句俾佢：安居乐业坤。 嗯，我感觉到佢翻嚟啦。我哋送音乐嘅嘉宾系有吴业坤坤哥， 系。 咁我哋送上呢个卷轴俾你咧，其实啊好我哋谂咗一段时间啦，跟住就即将嚟农历新年有啲意头好啲噶啦，又加上咧，我哋觉得都几呼应到你嘅新 EP 嘅嗰个感觉。 系 呢一卷就系啊，开出嚟先。 就系啊，送俾坤哥有 安居乐业坤，都几有心思嘅。 所以要讲翻句啊，特大姨妈， 系啊， 好鸡仔嘛。 安居乐业坤 系安居乐业呢个意思食落去嘅， 都几好嘅。其实我而家呢个时间就真系就好稳，追求稳定，生活上面啦， 生活上面要稳定，系 工作上面要继续追求呢个激情。我想帮你拎住啊， 我收翻埋， 通常会展示一阵间之后，好似嗰啲 show girl 咁样， 系啦系啦，俾你望多啦， 惊你攰头先， 系啊，即系因为好似你咁讲，即系安居乐业，即系关于家嘅呢一样嘢。咁喺你身份转变做咗老公之后，嗰个家庭嗰样嘢啦，亦都即系譬如 EP 里边嗰个意思，特大姨妈，通常都系即系譬如睇日剧嗰啲，通常都系即系翻到屋企嘅时候，都系围绕住好似家庭嗰个感觉咁。 冇错冇错， 其实会唔会啊？而家做完嘢翻屋企， 如果去完一趟远门就会咯。 哦， 即系系啊，咁就可能譬如飞完翻嚟，喂，特大姨妈， 系 即叫做大家少少口咁讲啦，翻嚟啦咁样样嗰种，咁都会 OK 啲嘅咁样样咯。 系 啊系啊， 系咯。咁其实而家譬如喺工作同埋屋企之间 balance 啊，时间各样，因为之前可能又一路拍嘢，跟住而家出歌又宣传嗰啲咁样咧，个 balance 上面而家难唔难咧？ 都 OK， 而家即系搬得远咗咧，其实出少咗夜街咧，呢个系好帮到手嘅，好帮到手嘅， 冇咁方便 系 嘛？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啲 friend 都唔敢约我出去太远， 系 我自己唔敢出去太远， 咁所以即系喺时间上面就可以容易啲控制咁样。 系咯，叫做多翻啲留喺屋企嘅时间，即系可能未有。搬出嚟住嘅时候，成日都出去食拼埋饭先翻嚟啦，饮多两杯嘢，见下啲朋友先啦。咁而家就少咗呢件事情啦。咁 系嗰个身份上面，即系而家即系做咗人老公，有自己嘅家庭嗰个感觉，其实系点样样？你觉得 都未系？其实讲真，即系唔知阿阿斌 系 你有冇咁嘅感受？ 我过咗嗰个感受，即系已经开始系步入咗，好似人生已经 完 终点咁样啦，系终点啦，行到去 落印， 你听到啦，你老公感觉 落入咗一个落印， 每日翻到屋企嗰个循环都系咁上下咁啦。 咁你仍唔 enjoy 呢个循环？ 好开心啊！乜人生就系追求稳定噶嘛？ 追求循环 系 啊， 每日能够咁样都系平淡是福， 都系平淡是福啦。 但你应该未咁快去到佢嗰种啦， 未咯，即系仲系摸索緊咩叫做家庭啦，即系你话即系暂时中仲系觉得好似两个人住埋一齐，咁但系嗰个家庭其实又系另一个好另一层次嘅嘢嚟噶嘛， 系 即系你点样去令到个家庭去提升入边啲事情啊，增加成员啊，可能好多好多好多嘢都要慢慢去摸索啦， 系咁有冇话呢一个嘅即系摸索阶段啊？身份转换，可能喺工作上面拍嘢或者做音乐嗰时候，身边一啲即系一齐做嘢咁多年嘅，都会觉得咦，即系坤哥个感觉又唔同咗咯，咁有冇 沉稳咗咯？ 沉稳咗， 系啊，即系冇咗嗰啲风趣幽默咯，少咗啲啦，都有嗰种。 做咩收埋咗啊？ 系啊，可能太锋芒不露。 系咪就咪叫啲女士啲同事嗰啲唔敢 好多烂桃花， 要留翻屋企先分享嗰啲幽默嘅一面咁样。 冇错，即系要训练嘅幽默，我觉得系要 系。同埋因为譬如最近你开 show 啦，咁亦都见到另一半又去睇嘅时候，见到佢都有一啲即系感受嗰样嘢。其实即系自己再搞一个 show 系一个感受之余，你嘅另一半亦都喺现场睇住嗰样嘢，会唔会令到个感受亦都再丰富咗、唔同咗咧？比以前 都系嘅，都会即系以前就一个人做啦，咁就冇乜所谓啦，自己咁。但系佢啊，会唔会谂到啲嘢可以 貨佢咧，即係嗰陣時可能都會自己開 show 都會有個 part 貨媽媽嘅，係咁啊，有 part 啊會唔會貨太太咧，都會諗多咗，但係今次就冇貨嘅， 係諗下先，之後再 今次都即係想有時候咧就好想，我驚俾人 distract 咗咧，即係啊我呢 part 我講太太好似攞佢嚟做個 gimmick 咁樣，我唔想咁樣，我想即係大家今次咧呢個比較 close 嘅音樂會，我係想。大家真係專心去聽我唱歌，咁所以就冇搞好多特別嘅嘢咁樣。 係嗱，呢次嘅音樂會其實有冇話係大概幾時開始就諗或者開始籌備？因為個 concept 上面都係同 EP 都緊扣，即係翻嚟啦咁樣。 係啊，就係其實就係諗住同碟一齊去發生嘅呢個 concept。咁都諗咗，我諗係暑假開始諗嘅，但係 二三年暑假 係啊，咁啊，但係開始。揾到場都比較倉促嘅嗰下，得翻個零月時間，仲要有啲即係新歌宣傳緊啦，跟住又有啲少少嘅劇集拍串緊啦，咁又飛嚟飛去啦咁樣，所以就都急得嚟，但係我都好想去做呢件事，因為真係講好耐話 係 話回歸歌手身份呢啲嘢，咁一定要即係個心結就一定要企上台上面唱一次歌俾香港嘅觀眾聽，我先覺得真係會係咯，即係同埋想呢幾年冇開過嘛，香港想展現一啲自己真係，或者等大家覺得我係冇成長到咧，咁先，因為你啲 live 先可以表現到。 講起成長呢樣嘢咧，其實人每個階段嘅時候咧，喺自己生命當中，我諗佢啲擺位個 priorities 都會唔同噶嘛。即係尤其而家你嘅身份更加越嚟越多添啦。可能家庭歌手演員，甚至乎可能係去拍一啲綜藝咁樣。咁多個工作嘅範疇裡面，而家其實个心态要点样摆位呢？ 个心态当然系要真系要拣定一样嘢咯，即系唔可以太模棱两可，即系唔可以太贪心，咩都要做。咁但系有时候你又唔可以唔做一啲嘢，咁你就睇下点样可唔可以喺嗰件事度帮到歌手呢样嘢咧。即系譬如对上年嗰套剧《香港人在北京》，咁我都同監製自己講話，我可唔可以寫一隻歌俾套劇啊？即係我係會開始去唔係淨係做個演員，讀完劇本就算。我真係即係可能用我嘅歌手身份、singer songwriter 嘅身份去幫到套劇去有一隻劇歌，而啱嗰個情節嘅。咁我會開始有呢啲咁嘅嘢發生咯。 系，即系亦都会即系 offer 一啲提出一啲建议，睇下可唔可以点样令到件事再多一步咁样嗰种做法。 系啊，即系会多啲嗰啲咩 output 啊，output 啦，系多啲 output 啦。 系，而啱啱你亦都讲到即系舞台呢件事对你嚟讲，你觉得啊真系好歌手一个身份上面好想做嘅。其实呢一样嘢系咪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啊？定抑或系好似有一种啊饿咗一段时间之后，令到呢个谂法，即系歌手就好想上台表演俾大家睇，而唔系净系出歌咁简单。 是我觉得歌手其实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出完歌就开 show 不断地去唱，那你先有，因为我去内地都开了几场叫做巡回的音乐会，就是 live house 形式，那是真的原来你 keep 住那个人的状态，就是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打 boxing 的人，你不可能半年后比赛你一个月前先练习噶嘛，你要 keep 住个人嗰个斗心啊，嗰个状态啊，咁我觉得歌手都系咁样样，应该系 keep 住有唔同嘅 live 啊，去做音乐节啊，或者点去见唔同嘅观众啊，咁你先去可以即系吸纳到你嘅听众咯，即系唔系即系当然商场 show 嘅开心啦，有多啲都好啦，咁但系。你唔係靠個商場 show 會令到你成長到咯，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做一個歌手，係你真係要真係做多啲 live 咯， 係因為做專場嘅時候，有個 concept 啊、production 啊，好多樣嘢，歌 list 嗰樣嗰個考量又唔一樣， 你會慢慢琢磨到啲嘢出嚟咯，即係 即係你話呢場啊呢度呢度唔好，好下一場加翻啲咩上嚟咁樣樣，咁樣去慢慢先咁先進步到咯。唔係一年、幾年先搞一次，咁就冇嗰、那個頭先講嗰個狀態嗰樣嘢。 咁佢做啱啱呢一場嘅時候，自己有冇喺即係籌備階段嘅時候都啊真係等待咗咁耐一啲嘅想法，希望喺呢一個 concert 裏面係可以做得到咧嗰陣時。 其實今次嘅想法就真係好簡單，好簡單。嗯、我就係、是。我要唱歌俾大家听，我都话唔跳舞啊，剩啊啲嘢啦， 咁多 系啊，古灵精怪嘢啦，都喺我身上面啦。其实其他人跳就好睇噶嘛，系咪先？咁就咁啊，真系想用发声音去睇下满唔满足到观众咯。咁都不过都担心嘅，即系知可能之前开嘅音乐会就好多唔同嘅布置啊、机关啊等等嘅嘉宾啊，咁去满足。啲觀眾咁就諗啊，如果我冇曬啲嘢嘅時候，大家係會 enjoy 啊，定還是係會覺得嚇冇驚喜嘅走啦咁，即係係種感覺。但係完咗之後咧，大家啲朋友都話好好睇啊，即係佢都覺得冇悶場，因為真係齋唱歌同埋一少少 talk 位，飲下水咁樣， 係 都已經係個表演嚟㗎啦， 拉下拉鏈，拉下褲鏈咁樣。跟住，但係就大家原來真係哦，即係原來我一把聲音同一對 band 一個舞台，大家就會滿足到，大家會收貨。我覺得我呢下就。自己都好滿足咯，係啊！ 呢啲係即係觀眾嘅 feedback， 你自己唱完啊，你自己裏邊嘅感覺。頭先因為觀眾睇嘅時候有咁嘅感覺，你啲唱完又覺得點咧？ 我自己唱完就覺得，雖然係好急啊，或者好多未準備得好足啊，但係做咗真係值得咯。即係做完之後嗰下，即係大家即係最開心係聽到大家嘅意見，因為真係好難得喺香港可以。开到 系 我好唔好太感触咯，系咪？ 系 对唔住， 系咪？其实都有即系自己心入边都有忧虑噶，可能有段时间少咗同香港嘅乐迷或者观众见面，都惊会多咗一层隔膜，或者可能好似冇以前嗰种咁熟悉嘅氛围喺里头。 系啊，即系好似你好唔活跃过啊嘛，咁大家我会啊，大家究竟系点样睇我咧？而家即系会谂好多。在意他們的目光，但就所以就硬着头皮去怎樣都要施展自己的運生界數，是 那種目光 是會成為了少少的壓力。 是啊，其實開show之前我其他 唱歌那些我都不想硬壓力的，是純粹观众会点？观众会点？观众会点？就不断咁谂呢样嘢， 甚至乎会唔会有一啲歌喺个 playlist 里边，其实你都会 show 前谂啊呢一首歌而家唱嘅时候，大家反应系点？有冇去到咁样噶？ 有啊，即譬如我自己就 cover 咗啲歌嘛，咁可能水形物语啊，或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等等，咁究竟死啦！我唱呢啲歌，观众会唔会觉得我唱紧啲口水歌咧？咁样嘅感觉咧？咁但係就好彩 feedback 都 OK，即係啲 cover， 即係唔係話好好啦，雖然但係就有嘗試過囉，因為有 part 就想去試下搖滾啲呀，同對 band 可以一齊去玩呀咁嘅感覺，咁亦都做咗隻Medley 囉，咁一啲比較新嘅嗰啲 hit 嘅歌嘅 Medley， 咁都想去叫做自己 update 下自己嗰个歌库啊，同埋我自己都几中意唱 cover 嘅，亦都以前唱好多 cover 咁样，咁不如就亦都系一个俾 fans 嘅一啲回忆啊，咁样。 嗯，系咯，如果讲 fans 回忆一啲之前早期啲一啲歌嘅时候出翻，即系唱翻嘅时候，我谂大家都应该系大合唱嘅状态嘅，应该都系嗰啲。 我哋就摆咗即系自己。比较 hit 嘅歌摆晒喺头咯，一次过唱晒咯。即系譬如可能你哋识嘅少少就系可能白城啊、阳光点滴歌啊，或者 爱他不够爱， 系啊，嗰啲就总之抌晒喺前面，等大家 系 回忆翻， 回忆下先，回忆下先， 系啊，咁样样，跟住先再去做一啲新嘅尝试咁样样。 嗯，咁所以呢一个嘅 show 其实一头先都讲到同呢个 EP 即系一脉相承啦，名字都会睇低埋呢个名啦。咁其实呢一个嘅主题系咪好快谂嘅时候，其实已经都唔需要 太多嘅選擇，其實好快已經出咗 啲 concept。即係我哋 creative 同事一講，睇睇姨媽係，即係大家有聽過， 係 又知係大概知係咩嚟嘅，咁亦都係好符合呢、這個即係 I'm back 呢件事情咁樣，所以就就做碟同埋做個。concert 嘅一個 theme 咁樣樣咯， 係。而一樣就我同阿斌都有講，我哋好中意就係無論喺 poster 定係而家 EP 封面咧，其實嗰一個嘅 design 咧係我哋都好中意，即係嗰種好日系啊嘅嗰個設計，冇得都可以講下呢個係即係邀請咩朋友去幫你去做。 呢個都係揾 creative 嘅 designer 去幫手去做。咩？但係我就好想即係好簡單嘅一啲線條啊，即係好似你啲就話好似日本嗰啲雜誌插畫咁樣嗰啲。嗰啲感覺咧，即係簡簡單單就表達到我想表達啲咩，就係我個想表達嘅就係嚟緊想成為一個匠人喺音樂上面嘅。咁亦都有句説話啦。咁而家開始未來會有啲咩被創造出嚟咧？我就係想呢一個年頭開始咗呢隻碟同呢個 show， 等大家一齊見證，大家一齊見證呢、這、一個呢、這個 question mark 其實。还有啲咩发生呢咁样。 係同埋用到嗰个动作一个匠人精神做緊嗰件事系一个揼石仔嗰个动作。即係呢个揼石仔嘅諗法系咪自己都觉得其实自己一路每一步就好似一个揼緊石仔嘅吳業坤咁样。 係即係原来好多嘢都系累積落嚟。即係譬如唱歌你唔系一下就唱得好听。做戏都系所有嘢都系即係做呢个艺术啦我想咁样讲。即係你系永远都系有一下咦大家睇到咯，終於答到出嚟咯，咁樣樣嗰種感覺咯。咁所以即係今年其實個主題就係想一個匠人，跟住去做一啲日系嘅嘢，即係一啲 J-pop、J-rock 嘅歌去試一下，睇下呢個系列啱唔啱自己。 情到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搏斗，原来谁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前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尽走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共时合奏。与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让往事被时间蒸馏。与我分开之后或 还是幸有，慢慢学习爱恋这多元宇宙，待各自有新伤口便看透。 听完吴业坤的分手前中后，六点半新闻回来之后呢，将会继续介绍有他的新歌《啲咁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华医院一个51岁肺结核男病人留院期间，接驳呼吸机的喉管松脱，经抢救之后仍然情况危殆，院方成立根源调查委员会调查。院方又说，事发的时候病人在隔离病房，有两道门阻隔了维生仪器和呼吸机发出的警示声，同时病床的维生指数系统又和中央护士站的监察系统失联，医护人员无法即时察觉事件。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就美斯未有上阵一事，收到最少数以十个市民求助，要求主办单位退钱。他向主办单位发出公开信，给予7日时间，要求对方正面回应市民诉求，并且公开更多和国际卖亚物的协商细节和道歉，否则会协助有关市民循民事诉讼程序追讨损失。不过邓家彪承认，如果展开司法程序过程漫长，认为本港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有改善空间。他希望消委会和海关加快调查进度，尽快为消费者讨回公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习近平说，一年来积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预，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且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又说，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4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8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未清场噶。咁而家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加龙村。咁另外一边咧，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中山公园。受呢一宗意外影响啦，咁一带嘅交通都係比较繁忙㗎。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珠海学院一段呢就繁忙，龙尾係去到水景大榄涌基地。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虎山道中线嘅坏车已经离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嘅车龙比较多系转去跑马地啦，龙尾系排到去百德新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 向，龙尾去到浙江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榜成绩唔系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搵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述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佢哋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所以其實都已經係 plan 好咗嚟緊再推出嘅一啲作品，可能班底也好，或者可能一啲選曲也好，其實都已經諗好嗰個方向係會比較貼近。 已經諗好曬啦，已經係啊，已經即係收曬啲，即係叫咗啲人一啲學生咧去度身訂做啲 demo， 即係未必可能今次用一啲好出名嘅作曲人， 嗯， 而係可能俾個機會。呢啲學生可以去嘗試有自己嘅作品發表，咁啊，跟住同埋揾翻高佬咯， 係 高佬去，因為始終啲搖滾嘢、band 山嘢，其實高佬都非常之得心應手， 係 係啊， 嗯，但係點解會有嗰個諗法係，不如揾下學生一啲佢哋寫嘅嘢去做之後嘅作品咧？又 因為我諗係可以即係同 AL 傾啦，佢都覺得佢有好多學生咁。即如果橫掂，我哋真係要一啲好獨特嘅 demo， 係一定要即係街住佢哋寫噶嘛。咁但係我相信佢，即係佢，我哋都相信佢啲學生其實有好多 talent。咁所以不如就試下街佢哋寫一啲我哋想要嘅 melody。 哦， 咁好過去即係容易溝通啲咯。 係 係啊，件事就咁樣。好過你叫 cousin， 喂你寫一隻咁嘅嘢俾我，寫出嚟唔啱咁，我又唔好意思 叫佢改嘅。 係啊， 咁但係有冇話啲學生其實係喺邊一度，即係物色翻嚟，係即係可能唔同音樂人或者公司點樣一啲 新鮮嘅？而家係好似係啲大學讀緊音樂系嗰啲。咁而家因為我哋公司 A&R 都開始有做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咁佢有啲咁嘅 connection， 不如佢可以試一下咯。 係咪有啲都有聽到過，聽咗佢哋一啲 demo 噶啦，已經有冇 聽咗啦？聽咗聽誒，已經揀咗兩隻添。 O K， 係啊係啊， 你自己聽到感覺如何咧？係咪真係？咦，有啲嘢 amazing 啊！即係都好重咯呢件事，即係我都有俾 reference 佢哋嘅。 嗯， 當然唔係抄啦。 係當然， 但係嗰個氣氛啊，嗰啲所有嘅旋律啊，都同埋佢哋都。 編曲都玩得好好齊全， 嗯， 即係可以其實可以做一個 CD version 嘅啦，我覺得，即係佢哋都好有心，嗯，所以我覺得因為你冇個編曲，你有時候你就幻想唔到太多，咁佢有齊嘢，咁我覺得就非常之好，所以要做嘅話都可以好快出現到咯。 哦 ，OK， 係因為頭先都有講，即係呢一張碟咧，講到我翻嚟啦，即係有一種一個新嘅一面。咁譬如新嘅派台歌都已經會係覺得，咦呢一組嘅風格喺坤哥身上咧就會少見啲啦，啲咁多呢一首。咁呢一首就靠叔合作，因為其實喺呢張 EP 裏面一啲歌之前譬如派台大家會聽過，閉塞哋都有做訪問啦。咁，其實每一隻歌都會見到有唔同監製合作。咁今次呢一首同靠叔合作啦，即係靠叔俾你嘅感覺又如何去處理呢一首比較 upbeat 啲嘅？ 靠叔咧，佢就系一个好期待已久嘅监制啦，即系 Eason 长大嘅我 系 啦，对住佢哇正啊咁样。咁你话靠叔其实点样咧？佢其实佢喺音乐上面帮咗好多嘅，即系个编曲上面，即系佢谂设计呢个编曲嘅时候，我觉得即系我如果冇呢个编曲咧，可能我唱大家会冇咁觉得啱数咯件事，即系佢。因为录音嘅时候个编曲系未齐全嘅，咁系好可能有齐晒啲分段咁样啦。咁录嘅时候就可能佢就因应住我俾到几多嘢佢，佢，而去砌翻几多嘢去啱翻呢件事， 系 即系唔会好闷啊，即系好暗沉噶嘛。开始嘅 first 咁嘅，跟住去到 chorus 嗰个反差令到大人精神为之一振嘅，可以咁样去做到咯，即系我就算可能我唱得即系唔系话特别好咯，我觉得自己唱得，因为呢个唔系我好擅长嘅嘢嘛，咁但系阿卡叔都可以将呢个腐朽化为神奇，系啊， 我有腐朽解开，我以为将个腐朽解 开，可以为成个脑都系谂呢啲嘢咧， 解放咗可以， 系好幽默 嘅。 咁我想知道，因为呢一首歌嘅风格上面咧 ，EP 里边系会 stand out 咗啦。其实系咪喺 plan 嘅时候都会有谂过，就系有一啲自己譬如擅长少少嘅一啲中文版嘅歌嘅同时，希望有一只系呢一类嘅歌咁样开始去倾咧？ 点都要嘅，我觉得，因为始终即系歌手都话。开 show 啊，开 show 咁讲啦，即系，你点都要有一啲 系 upbeat 啊，系啊，等大家摁下嘅歌咁，系咁，所以一定要去，即系就算自己唔系好擅长，你都要去冲破呢个关口咯，系啊。 但我想知呢一类近有少少节奏感快啲嘅，之前譬如《精装追女仔》嗰啲，你都有试过，我以为都即系冇想象中咁大压力。 嗰个就都录咗好耐， 嗰时录咗好耐， 系啊，嗰啲好难捉啊，嗰啲 groove 其实。同埋嗰陣時《精裝追女仔》就比較靚仔，好似你聽個名都好 funny 啦，即係純粹你唱到嗰啲少少又唔係鹹濕嘅，少少嗰啲對女性有種欣賞之美，係啦，少男幻想嘅感覺就好簡單嘅。但係你話今次啲咁多就一啲咁多，啲咁多就係一啲人生百態，你開始好似。好換味，即系你要點樣去玩把聲，唔會好似好誇張咁樣，又自然到講到個故事出嚟咧？呢個係就難，即系唔係就變到好似即系太出戲，會尷尬咯。你唱到 即係好似夾硬要演繹一啲聲咁樣。 老啊老啊，經典老個 keep 即係你咁樣就好打冷震啊，起雞皮啊！但係你點樣唔起雞皮嘅情況下，就唱到呢啲嗰啲喜笑怒骂嘅一啲感觉出嚟， 但系讲翻最开初就系嗱，今次作曲廖文强呢一个嘅 demo 啦，系点样去物色翻嚟啦？ 其实咧就嗰阵时就一齐好四方八面都收紧 demo 啦，咁我就即系同阿廖文强识咗好耐啦，咁但系真系冇合作过，不如今次又试下睇下你有冇 demo 可以 send 俾我啦，咁。我都其實佢除咗呢隻之外，都俾咗幾隻一啲慢歌，我都覺得好好聽。我同佢講話，哇！你點解咁有才華嘅？同佢講，佢啲即係佢啲 demo 都係好 full arrangement 嘅，已經做曬。咁，所以我就都照收咗啲，跟住交翻俾 A&R 佢哋去揀。咁跟住就揀咗個比較特別啲嘅，就而家呢隻啲咁多嘅一個曲風嘅歌。 係 咁阿文強佢都有喺。个 story 都讲，都唔明点解军哥会拣只咁特别、咁特别嘅一只歌咁样， 系 咁啊，都几好啊，几好啊，即系叫做 新嘗試咁樣。 係，因為嗰時係咪你應該問佢即係揾一啲歌嘅時候都冇特別一啲 keyboard 或者咩，總之佢有啲咩掉出嚟就 係啊係啊，你覺得啱我唱嘅你就俾我啦。可能佢覺得我好啱，好特別啊，我個人係。 但係我想知嗰陣時，因為你都話錄嘅時候，其實編曲都未係而家聽到。咁嗰陣時聽到即係啲咁多嘅嗰個版本係點樣樣嘅 feel？ 最早期 demo 嘅時候， 又吸引到你。 可能佢淨係得一啲嘅少少吉他同埋一啲嘅 beat 嘅嘢咁樣喺度咯。咁但係個 melody 其實幾 catchy 嘅，係同埋都幾爽嘅， 係 是係。所以我覺得都係一隻可以嘗試嘅好歌咯。 所以收到呢個 demo， 發現啊都有得玩下嘅狀況之下，好快係咪就已經諗啊就？咁就揾小黑去填一啲換味啲嘅詞咧，咁。 其實今次係一次過四隻都係阿小黑去幫手諗嘅，咁所以我都交俾佢去睇下究竟，咦吳業坤究竟啱唱啲咩嘅歌詞咧？因為我又唔想自己今次就唔想太主觀，我要寫呢段寫咩，呢段寫咩，呢段寫咩，咁反而就可能會就迷失啊、不如等。還掂都咁耐冇做新歌，等佢哋去睇下究竟我而家呢個狀態嘅我係點樣樣。 係咁，甚至譬如當初聽廖文強佢呢一個嘅 demo 時候，有冇一個即歌詞喺度嘅本身？ 哦，佢有嘅，佢講個後現代科技冷漠啊。 嗯， 我都唔知佢讲乜嘢， 系两样嘢嚟嘅， 系同而家有少少， 即系佢都系讽刺紧一啲嘢， 社会上面即系生活啦，唔好喺社会生活上。咁你自己有冇嗰阵时都有一个感觉呢一首歌？即系虽然冇俾一个叫做 guideline 小黑啦，但你自己会唔会多少少都觉得啊呢首歌词系会讲啲乜嘢？然后到而家收咗份歌词之后，又有冇啲吻合嘅地方咁？ 我其实本身都系觉得。即佢一定係玩呢啲啲調皮啲啊，或者一啲比較地啲啊，或者比較啲用字咧，即係啲咁哆嘅，其實有時候唱埋啲咁哆咁嗰啲，咁係會有啲咁嘅換味性質重嘅嘢。但係個 topic 係講咩咧，我就都冇幻想過，收到我都覺得啊。几有趣，真系好有趣嘅事情呢个系一个。 系，因为好容易 relate 到生活嗰啲，即系你一上完的士就有几架巴士到嗰啲咧。 系啊系，而家尤其是住咁远 嘅时候，你有体会啦。 系，好有体会。 咁我想知道，因为头先都讲歌词上面会 playful 一啲，所以变咗亦都有啲口语啲嘅字出现，相对于平时一啲唱嘅歌，会唔会去？我原来唱歌嘅时候唱到口语嘅嗰啲字个处理或者咩，原来都要需要少少时间去拿捏咧。 就系话即系。点样样去唔好尴尬咗件事咯？ 嗯， 即系譬如扭有句扭啊扭啊，你咬呢啲字咧，你一定要咁样扭啊扭啊，你点样扭得嚟又唔会好 用力， 好核突啊！总之唔好扭到咁核突啦。咁就呢个就系要去拿捏咯，就系。 咁同卡叔喺即系录音室一啲 session 里面会唔会又系即系嗰个过程系点？因为听你讲之前，譬如分手前、中后，咁随后都有帮你慢慢去揾一把好唔系吴业坤嘅一把吴业坤嘅声。咁今次有冇一啲类似咁嘅过程咧？呢首歌 而家讲翻，我觉得佢都几放任我嘅。你试下你碌咗几水先啦，去。 哦、OK， 咁跟住就。佢嘅 guideline 其實都唔係話特別，即係好有一個清晰嘅大方向。 嗯， 咁佢係想我喺呢個錄音室去自己試一啲嘢出嚟。 嗯， 反而係咁樣樣。咁佢再幫我化妝咯，即係將個編曲，我覺得係咁樣樣。 係。咁其實睇啲嘢碟裏面咪都唔同監製合作啦，即係靠叔啊、徐浩啊、高羅等。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咪就係你都覺得自己好似即翻嚟啦，跟住同呢啲合作嘅时候，好似又不断地去揾紧新嘅自己一个过程。 其实系好开心嘅，因为即系你唔知道发生紧咩事，你同佢哋一啲新嘅合作 系咯， 系啊，亦都咁你就觉得自己永远系一个新人咯，都系。 嗯， 即系你嗰套究竟会唔会用得翻？系一以前嗰套会唔会用得翻喺呢啲新嘅监制嗰度咧？其实又可能差啲啲，咁我又可以学。多一啲新嘅嘢，其實即係而家我都覺得，到而家都係做個訪問，我都覺得自己係好暖啊，個人都係 好暖， 有時候都會覺得啊死啦，咦要講咩好咧？都會有咁嘅，呢一刻都仲係好 会有一啲好似新人嘅时候嗰种感觉咯。咁所以但系就都好嘅，因为你就要保持住呢个 初心， 初心啊，系啊，即系成日讲嘅初心， 系 系啊，你先会诶唔会好似变到啲老 pat pat 咁样，我嚟到就知道我自己讲咩。咁我觉得有时候一定要你唔系你知道直哥讲咩啦，你要知道想表达嘅一啲嘅嘅感受啦。咁但系有时候如果太过计算嘅话，又系咯。唔真實咯、啊，件事 係係咪呢三位監製嘅即係錄音過程啊，處理呢幾首歌都係有呢個咁嘅狀態？你話我其實可能高佬或者徐浩嘅方法又唔同嘅喎，咁樣之前錄嘅時候 啊，都係會唔同嘅，即係即可能而家基本功咧，其實即係可能嗰啲咬字啊，或者嗰啲音準啊，其實大家唔需要擔心。 嗯， 咁係大家點樣去錄得舒服，同埋點樣去令到我更加可以搣甩一啲以前唔應該存在嘅一啲嘅小習慣咁樣。 係，例如係啲咩㗎？ 譬如最多就係佢哋講就係一個好多嘢都唔嗰、那個一句唔夠連貫啊，即係成日去到個尾句尾咧就會 drop 曬落嚟。 嗯。 即系即系你有时有啲 energy 你要 keep 住 hold 住个 hold 住佢嗰句落去下一句嘛，我就成日都有啲咁嘅坏习惯，同埋有啲尾音去震音嘅时候咧，就永远都系同一个震法咁样，即系好似自己咁啦， 系， 即系总之你唱嘅时候一定估到我系咁样唱，太估到啦，太唔真实啦， 即系好似有一种我好熟习咗，即系呢一种情况，我就出呢招噶啦， 潜意识已经会到 啦，系啊，所以就要呢、這个就大家都系同有同一个嘅感受， 系啊，咁、但系要搣甩呢一啲自己嘅习惯，其实应该系好花时 间，夹硬咯，即系你用譬如用开，即系好似用开右手食饭，突然间要左手食饭咁样， 系，所以其实呢一只碟其实都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其实即系我哋睇唔到嘅录音嘅嗰啲 session 其实就系锻炼紧呢种咁样嘅， 系一个进步。 因为反而我以为咧，即系例如可能分手前中后呢一类型嘅作品，对于坤哥嚟讲会系比较驾轻就熟啲啊。即系有好多即系大家都会听过坤哥唱得好深情嘅歌曲，好 hit 嘅作品，都会系一啲类似嘅状况。反而去到呢一只碟，系咪反而唱呢啲抒情歌仲大压力过唱快歌唱只啲咁多？ 系嘅，因为即系大家都觉得拿手啊嘛啲嘢，咁。但系就唔可以就唱到咁以前嗰种僆仔嗰种感觉，即系你唔可以再即系好似舒老板之前成日讲啊，原来塔哥爱我嗰时就话俾翻条女我，即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咁直白啊， 系， 即系你系真系要你系讲翻古仔成长咗去分享呢个惨情，你个惨情你系唔可以即系头先咁讲就话好惨啊，即系你系要。唉，人生系咁惨噶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转咗个讲嘢嘅方式咁样。 即系好似即系用我哋讲嘢嘅理解，就个语气唔同咗，讲同一句嘢。 系咯， 有种经历喺度咯，即系会 feel 到就系唔再系廿零岁嘅时候失恋，我要声嘶力竭喺条街度饮啤酒发泄咁嗰种。 而家系饮 whisky 系嘛？ 系啦 ，on rock， 超超地 转咗，都啱嘅，因为一路你都讲紧，即系呢个无论 show 定系 EP 都讲咗，我翻嚟啦，都希望有啲新嘅俾大家，即使系同样类近嘅风格都想有啲新嘅。咁喺呢一首啲咁多，亦都喺个 MV 上面，亦都有啲 animation 啊，系啊， 呢、這个有冇得都可以即系讲下用呢个 approach 去处理呢一首歌咧？ 因为觉得只歌即系玩，即系又系换味重啦。咁、好似拍真人又好难去攞到嗰个 vibe， 系 啊，所以你要可能要搞好多嘢，系啊。不如整个即系个动画去。直情將即再誇張啲啦，將件事咁樣去配合翻大家去一啲beat 啊，去叫做超嗰只歌去咁樣咯。 係亦都可能呼應翻一啲歌詞上面可以用 graphic 上面表達到噶嘛。 係啊，即係你拍好難拍到，即係 係一係就好多場景，但係場景又要得意得嚟，又唔可以好似咁嗰種尷尬太刻意咁。 係啦，即係我做出嚟即係。 唔好挖公仔挖出肠咁样。 系系系啦，咁啊嗱，呢一张 EP 咧，大家如果细心睇个背脊嗰度，咁有一路推出嘅歌啦，下面有一句咧就系 with five hidden bonus tracks 咁样样，咁里边亦都有一首系即系吓即将会面世嘅歌，嗰只有冇得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嗰只歌叫做《神圣几何》， 系。 咁係都係上年同高佬一齊做嘅， 嗯， 都係小黑啦， 係 咁跟住就其實我都好啲係我自己拿手嘅非情歌嘅慢歌啦，都係一隻講人生百態， 嗯， 咁就希望啲咁多之後咧，咁就去launch 呢隻歌，其實都幾啱我嚟緊即係想 J-pop 嗰種路線嘅歌，俾大家可能有個 appetizer， 嗯， 我今年嘅 project 嘅一隻歌 一個 transition 咁樣樣過去， 係啦，唔使一下就跳走咗咁樣。 係亦都有講到，即係裏邊即係講人好多唔同嘅形狀、人生百態嗰種狀況，係啊。咁所以之後亦都大家有機會可以聽到。但如果你係有呢張碟嘅話，你就有機會 先估下喺 track 幾啦。 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聽得到啦。咁亦都多謝同我介紹呢張新 EP 啦，亦都即係歡迎你翻嚟，亦都真係期待之後你啱啱講嘅嗰啲路向上面，同埋因為嗰個合作嘅模式都有趣咁樣。係啊。咁之後就等你出歌就再見咯。 我期待你就贈我幾隻字， 再嚟噶啦。本身有諗住係咩啊？唔係，本身今日有諗過扭轉乾坤歌嘅，因為歌詞都有乾坤扭轉。 哦， 係啦，係嘛？咁但係咧，安居樂業呢個好似包翻成個 狀 家嘅個狀態，好似啱用啲。 咁咪 係啦，所以嗰個可能留翻下一次啦。 好好好，冇啦冇啦，俾啲 surprise。 係我都係講住先嘅啫。好啦，今日都係坤哥，謝謝你， 拜拜。 似抽奖差难啲啲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乱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世人是回魂定是厄魂，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上帝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吧，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揭帕，小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个个唾骂，连球证也骂。 展开笑窝。想搞天差啲咁多，但啱啱好想拍拖。 听你首吴业坤嘅新歌。今日叫做啲咁多，节目时间完结啦，听我哋五至七嘅时间，苏到音乐再见，拜拜。